因为他们就院里人大家都知道谁谁家的什么车嘛。 哦对，走一个你就插他的空就完了。 对， 哦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事儿是什么呢？有一次给我叫起来了， 嗯， 我起来之后，一个叔叔站在我车旁边就说：“哎呀，你这个号啊掉了一个，因为我的那个是广告送那纸上面带格的嘛， 嗯， 结果他们还是带贴的不粘胶的那种，把那个你的电话号码贴上去， 嗯， 然后我的那个他就说你那个掉了一个数字，我们还得蒙一下， 蒙一下。 后来我说。谁掉了？我贴的可好，成。他们说：“哎，你仔细看看。”后来我看还真是我的1381那幺没了。 没了。 后来我想，这个蒙还挺好蒙的。 要么就1380，要么就1381呗。 对， 不是你打俩呗，那也不合适，你让人蒙一个。 结果呢，他跟我提醒之后，我给忘了这事儿。结果贼那个挂了好长时间，差一位的，有一天就直接敲门去了。 啊，他去了你们家？ 那个叔叔先是到了1层开电梯的大姐屋去问大姐，说那个姑娘住哪屋？大姐清晰的指出了我住哪屋。 我的天，你是别有点什么秘密了，全都知道。 哎、不过好处就是我也是、啊、有一次我有一个车被挡住了，然后他那个电话好像也打不通， 哦， 可能是无法接通，还是他没电了。 哦、有可能是没电关机了。 哎，我就去居委会那儿找一个些叔叔阿姨，他们都起得早。 嗯、 叔叔阿姨一看一辆车，看了一眼，打眼2秒钟，立刻告诉：“好，这是对面楼的3层几零几，去。” 我的天！要不然说咱们朝阳区的大爷大妈厉害呢，那记性 特别棒， 比数学家都厉害， 特别棒。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半天这么一个开场的话题呢，就是想说，哎呦，我告诉你，这有的时候这个起床气真的是无名气，无名火，腾腾腾的就上来， 还没睡好呢，你就给我叫起来了。 有可能，比如说影响到你一天的好心情，这是浅层次的。就比如说，你要真是狠了，你这跟谁，比如说谁招你这个起床气了，你可能要把这个气撒在他的身上。对吧，轻则吵一架、 哎、 重则你可能动个手都有可能。这不前两天这路面上也出了这事儿那事儿的， 对， 对， 对吧，我们都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个非常惨痛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脾气的问题，这个坏脾气的问题。我刚才总结了一下，我告诉你，这个坏脾气啊一般都是3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什么呀，无名火。就是说你可能正常干着干着聊着聊天或者是干嘛呢哈，突然一下你哪根筋不对了，就无名火腾了一下你就上来了，你就想跟谁干一架或者说吵一架。 嘿， 第二种呢就是 只有3月份出生的人这样 3-4月份吧差不多。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真是可能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人可能欺负到你了或者是妨碍到你了、 嗯、 哎、 嗯、 然后你被迫要生气要发火， 就是小月月说那句我被人欺负了是不是？ 对、啊。第三种呢就是你酝酿了很久的一个时间段。 我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对，我想啊给你穿个小鞋，或者说我想怎么着你一下，我想折腾你一下。 那这事儿3-4月份的人干不出来。 干不出来干不出来。 他们酝酿不了这么久。 差不多是90月份。 哎呀 不是不是 也不是我们。 10月11月。 11月是吧， 10月底11月。 哦，11月份。 还有1月份。 一月份也这样，他们不是热爱工作吗？ 12月底1月初， 大家都是听晕了。不是，我总结就这3种，但是你说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真的是 还有第4种 啊， 就是开车的时候， 那是路怒症， 对， 是 这是另外一种，我就有这个病。 哎，我也有哦，我年轻的时候有，现在好多了。 是被老婆控制的吗？ 就是被这个路面磨的磨平了。 我觉得可能是被老婆磨平了之后，在路上也不表现。 得了吧，他开车的时候比我还猛，我都不敢坐他那个小奥，你知道吗？一个女孩还开一辆红色的车，那不是就是很彪的意思吗？ 哦，怪不得我以前脾气不好。我以前那辆车是红的。 哎，人都说开红车的话一般人压不住，哎呀我在说哪儿去了，我都一般人压不住这个红色。 哦，怪不得我10多年一直开一辆红车，我就说我有路怒症，结果最近就变好了，我还说为什么，原来换成白色的了。 由这个暖色变成了冷色调是吧、 哦、看来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有关系，人都说了，说开红色的车你第一趟这个行程最好是去高速跑一跑，把这个速度拉起来，然后让它能够受你控制。 我就是这样的，我先去了京城、 啊、然后还是没控制了， 没控制住。 天，那还是太红了。 你想我当时那2厢车我都能跑到170、嗯、就是最快的， 就那小车 啊，最快的时候，当然一定是在那个有一些 可以开到那么高的地方啊？ 好像没有 啊，在德国 哦，在德国哦，厉害了厉害，没错， 在德国， 哎呀，这个接的太快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您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坏脾气？ 对， 您为什么要发这种坏脾气？您当时又是怎么克制自己的？ 主要我们想听听您怎么控制自己的好办法。 对， 我们也学习学习。 当然了，我也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哈，就是说有坏脾气，那对立面就肯定有好脾气的人，对不对？ 对。 哎，那您也不妨可以举例说明，比如说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您自己个儿就是一个特别好脾气的人，对吧？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您都不会带发火，您都能够特别冷静，特别妥当的处理这个事儿。我们也想听听您这样的一个事迹，对吧？ 哦，我其实还挺想借鉴一下的，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控制您的坏脾气的。 对， 就是再好的脾气的人可能也有那么一个侧面，或有那么几个点面就会爆发出来。 对，无名火嘛，就 对啊。所以如果您能控制住的话，您告诉我们，您要控制不住您也可以报个到，然后我们也想想辙，看看其他朋友有什么好办法。 对，我们帮您想想， 对，共享一下。 你看这庞连月说了，早上好，油饼女王高磊，我刚吃的油条老豆腐， 哇，这么棒，我早上也吃的帕妮妮， 你吃的那么洋气，真是过分。 主要是因为就是天冷了 啊， 我想去找个热的喝 啊， 结果这种店里通常是有那种早餐加热饮的组合， 组合，哎， 我就不用跑俩地儿了。 哎呦，完赛特是吧？ 对， 还特价，买20送20是吗？ 不是那家店 ， 那凑不够啊。那早上起来凑不够20，但是呢，某快餐店你可以在卡包里每天签到，每签一个到，他就送你一张优惠券，里面这个券呢是有晚上可以用的，有早餐可以用的，下午啥可以用的。 然后你就用了早餐的， 我就是用的早餐的。 哎呦， 老会过了， 真是，哎呦，赶紧的吧，我们这油饼女王还单身啊？不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主 啊？不，还是单身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您是好脾气的人还是坏脾气的人？如果遇到了坏脾气，您是怎么来控制他的哈？ 对，咱们控制的好办法。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嘞，接下来呢，生活消息，我们首先来说说交通。 11月1号， 北京市交管局在全市正式启动核发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业务。那么当天早上起来9点到9点半，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那么全市200多个核发点就已经是发放了临时标志1900个，嚯，全天呢共发放电动自行车临时标志7000多个。那么尽管之前交管部门对于如何申领临时标志做了大量的宣传，但是依然呢有很多车主因为不知道需要事先在网上预约才能办理，而导致自己白跑了一趟。那么根据民警介绍呢，核发站一天只能接受40辆预约车的申请，网上预约超出的人数呢顺延到下一天，而没有在网上预约的车辆，核发站呢是不给予受理的。目前呢，垡头地区的核发站接收的网上预约已经是约到了11月7号。核发临时标志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是不在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名录内的电动自行车。本市交管部门呢将自2018年11月1号起至2019年4月30号止，利用半年时间开展核发电动自行车的临时标志业务 啊。 所以大家伙也别着急， 我觉得现在目前预约到11月7号还可以， 挺好的。 4天后，中间还包括周末，我觉得还可以。 是啊，我听我朋友说他也由这个汽油车改那个申请那个电动汽车去了。你知道现在已经是排到哪年了吗？2026年。我说挺好挺好，你这几年正好攒点钱，到时候买一辆好的，是不是哈？ 我其实觉得吧，买一大件花了也就落一大件，不花最后吧你会发现钱也没剩下，大件也没有， 没买着，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再看看截至目前在建的地铁7号线东延9座车站当中呢，除了师源站之外，其余的8座车站已 经全部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为实现七号线东延2019年底通车的目标打下了基础。此外呢，八通线南延计划与七号线东延同期实现通车。 那么地铁七号线东延工程呢，是西起已经运营七号线的终点焦化厂站，但是不含这站啊，向东南下穿五环路后向东铺设。那么经过了这个窦庄区域之后，沿着慢通路向东跨通马路和京哈高速之后，沿万盛南街向东铺设。那么终点呢，是设置在了 环球影城站， 听说明年年底就能够建成， 再也不用去新加坡了。 没错，我要办年卡， 我都没去过新加坡的。 我们要办全家年卡。告诉大家，这个全线的全长是16.6公里，全部都是地下线，共设置了车站9座。 八通线南延全长是4.5公里，设置车站2座。截至目前呢，环球影城站已经实现了结构封顶，诗源站正在加紧施工当中，计划与七号线的东延同期实现通车。诗源站呢，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换乘站，乘客朋友未来呢，可以在诗源站完成七号线的东延、八通线南延与城际铁路联络线的换乘，分别奔赴密云、怀柔、顺义、通州、大兴、亦庄等地区。诗源站呢，将成为环球影城与京津冀、北京新老机场紧密连接的重要枢纽。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消息啊。那么今年秋冬季以来，虽然去年肆虐的甲流、乙流，这个已经非常罕见了啊，但是各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依然高发。日前的北京东区儿童医院接诊了多例因憋喘而情况危急的小宝宝，那么其中由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引起的毛细支气管患儿啊明显增多。专家就提醒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高发人群，6个月以下儿童需要格外注意。那么此外呢，今年北京市东区儿童医院接诊的支原体感染的患儿也比往年同期明显增多。那么支原体感染除了会引发肺炎，也会引起这个毛细支气管的这个炎症，需要家长们引起重视。 哦，像您这也是家长，您肯定可熟吧？这 但是我们家孩子已经都快有4岁多了，反正 就过了， 体质好，对，体质好点了啊。 基本上这1-2岁的时候是那种各种 高发期， 是吧？高发期，而且免疫力相对低一些。 是，所以家长要格外小心哈。 还好这条消息你念，对我来说像听天书一样。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您如果有一些坏脾气，当然了，也可能不是天生的，可能谁招着您了。 对， 就是这时候一旦想爆发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控制住自己？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也可以夸夸您身边好脾气的那些朋友啊。 爱往人家地图，来一场无计划的旅途。Don't stay， 即刻加速，跑一个冲向云朵的弧度。Hey baby， 我们的交集。Hey baby， 埋伏着多少奇遇。Hey baby， 青春收引力，邀请你出席每一个朝夕。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名字。上飞机，我们一起要去旅行。Yeah， 早已经拿起背包，再带上我们的符号，还有我加速的心跳。打开高分贝音响，也要下车窗。不管前路多漫长，我们 forever young。如果还没有风够 ，baby let's go， 去找一个极昼，让热情永远不会停休。Hey baby， 我们去收集。Hey baby。遗忘的欢快努力。 Hey baby， 现在就提笔，用最美比喻这一道回忆。 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明天没有标准答案。 来吧，咱们看看大家伙儿的。 哎呦喂，你看看这个1970这个同学就说，昨天看到高磊主持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下班回家吃老太太做的红烧肉，清蒸鲜带鱼吗？ 还没吃着。 你们昨天是不是节目里说这个来？ 哎呦，你知道吗？就是咱们那个牛金生牛大师来了， 啊、 熟吧？ 牛老师大师啊！ 哎呦，牛哥，我告诉你，在节目里边就介绍各种的看家菜，就介绍了一个笋衣红烧肉。 你听牛老师介绍，就跟吃着是差不多的。 啊、对对对对对，哎呦，昨天那俩小时可煎熬啊，还要炸那干带鱼，哎呦，还有那个就是 烙饼卷带鱼，你知道， 特别香。 以前白长记白老师一来、啊，你知道吗？简直也是自己就经常带一小包袱，还裹几个带鱼来尝尝尝尝。给做节目之前，你先尝尝，有点感觉。 尝尝就昨天说一个什么呀？炸花生米。哎呦，就说的我都口水都不行不行了。哎，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炸花生米啊，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人家牛老师牛大师介绍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别直接去过油干炸，你呀、啊、先把一袋食用盐给它铺上，然后把这花生米放进去，跟着一袋食用盐一块儿炒，明白吧？它就不会糊了，而且不会过火，而且还特别香。有的时候你这花生米，你最后出锅之前，你为了有点咸淡味儿，家里不是会撒点盐吗？盐花吗？ 生盐花。 你这道工序也省了。等到炒完之后，你整个把它一出锅，你弄一个罩里，然后呢，把这个花生米和这个盐在罩里上咔咔咔咔一筛，盐下去了，只剩花生米还自带咸味儿，还不糊，还不过火， 就是多放点盐的意思呗。 就整个一袋你就都放进去，就一块炒。 嗯， 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稍微比如说咱俩 会咸了呀， 不会，他反正说不会，反正就是说，有的人经常可能也就两秒钟、三秒钟接个电话，一打岔糊了，花生米特别容易糊、 哦， 你知道吗？必须得盯着呢。 然后前两天我一朋友教我也有一个办法，他说他就是懒人的办法 啊， 他说把那个我看我查一查啊。 行，我先念一条。2229说坏脾气，说说我的坏脾气吧。就像你们俩说的这无名火，我就是这样的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的，那脾气腾我就唱来了。但是我一听到舒缓的音乐，我心情立马就舒畅了很多。 但您这条件有点苛刻，那什么时候给您放舒缓的音乐？ 他自己唱不就完了？你看他的头像，就是自己拿一麦克风在那引吭高歌。我估计不像是这姿势，不像是舒缓音乐，像摇滚。 哎呦， 找着了没？ 没有呢。 再来念一条。 哦，找着了。 哎呦妈呀，快！ 说撒点盐，加点水，然后搁在微波炉里一转就行了。 微波炉里、 啊，他说这样不会糊，而且味道特别好。 那不会，里边就跟那个炸那个就弄那 个 爆米花，砰砰砰的， 一个效果。 哦、是吗？ 哦、 那可以试试。 加点盐，撒盐，加点水，然后就在微波炉夸一转出来，而且他说还不油。因为有的时候吃炸花生米的那个油的含量太高了、 哦、 其实对身体油炸物嘛、 哦、 至少是它这个又健康还有炸的口感。 你看看咱们一期节目说了中西两种方式， 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一起吃吃花生米。哎呀，不太押韵， 还是来讲讲我们的话题呗。 哎好， 哎呀，时间也不多了， 太勉强。哦，是哈、 啊、来一条这个热点新闻吧。 好， 好， 咱们来了解一下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最近这个公布原因之后，发现原来是乘客与司机发生了冲突导致的，这也是引出我们话题的一部分原因啊。 嗯， 就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几句口诀，然后大家可能就吵起来了。 嗯， 其实真是犯不上。你说我们在视频里就会发现，就没几分钟的事儿哈。 真的是15个鲜活的生命是瞬间消失，教训极其惨痛。我们在这里呢，也愿逝者安息，生者警醒。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那些无名火，你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腾的你火就上来了。但是你知道，你作为一个个人，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消解它，要控制它。你不能够把这个火撒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你不要去麻烦对方，也不要去干扰到对方，因为你自己的火你要自己去消失掉。 我觉得有一个表情就特别好、对着墙撞两下，你知道吗？虽然你知道吗，这个方法不是特别可取，但是这个表情说明一个问题，就有火我自己咽，我自己找地儿泄，千万不要就是影响别人。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内心有无名火的话，他会有一个方法，立马找一杯冰水，喝两口，立马就清醒了。 我觉得这个如果列位女性朋友的老公脾气不太好的话， 可以试试， 随身可以带悠扬的音乐，还有冰水在身旁。然后呢，男同学反之也可以带着我。 对，来，最后我们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哈，这个其实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消息哈。 其实北京前不久，刚才这个高伟提到也有类似的事儿哈，因为乘坐公交车坐过站了，一名女乘客就叫停车，最后遭到了拒绝，竟然举起整箱的牛奶就砸向正在开车的司机。司机呢躲闪中呢，车跑偏撞车，一辆车的乘客呢遇惊险。目前呢，57岁的北京女乘客邓某已经被丰台公安分局是刑事拘留了。 涉案的女乘客呢是本市人，今年57岁，目前的邓某因为涉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经是被依法刑拘。那么此案呢，也正在的进一步的审理当中了。 没错，这个重庆万州公交车的坠江事故原因呢，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公交公司对于这种乘客干扰司机工作乃至影响驾驶安全，置全车的乘客生命于危险之中的行为呢，应该有一套安全成熟的处理办法。那乘客呢，对于这种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应该见义勇为，及时的制止，绝不能袖手旁观，以免酿成类似的大祸，祸及无辜。 对， 而且我其实挺希望这个，现在我们公交车上都配了那个安保人员，对不对？ 对，咱们北京市是有的， 对吧？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安保人员应该挺身而出， 那肯定的。 然后市民朋友真的也不能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就光看热闹，应该制止，因为我会发现一旦出事的话，整辆车大家的安全是系在一起的。 对，其实很多国家我知道他们的一些公交车或者是长途的大巴，他们在司机的位置呢会设置一个保护栏或者一个围栏，普通的乘客是无法近身于司机的，那么发生了任何的这个事情都无法近身司机。 欧洲一般的国家他们基本上都自动报警， 是吧？ 因为但凡有人就会在他身边有一个安全警戒线，有人跨越到这个长时间持续几秒，这种就自动报警了。 而且其实呢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欧洲的司机，我突然想到他们好像每开2个小时的车就要强制你必须休息半个小时以上， 对， 然后再继续开车，这也是为了全车人的安全。 方向盘里面有一个机器只有警察可以打开，司机是不能改动的， 你看 那个钥匙一打开，中间可以打印出来你的工作时长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么多的好的鲜活的经验咱们也可以吸取一下，对吧？ 好，休息一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进一步转差，雾和霾天气将有所发展，请大家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您播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五环建亭桥到肖家河桥由东向西车多，蔡胡营南路由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脾气这件事儿。其实谁都有脾气啊，有脾气大的，有脾气小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哎呦，这是真是一个好脾气的人，老好人，真的哈，什么时候都不见他发脾气发怒发火。但是刚才我们油饼应该是油条还是油饼来的？ 油饼，油饼 啊！油饼女王说了，说他也得分时候，是吧？ 是吧？ 他有的时候他也会因为某些人、某个事儿，他就会怒了，这都说不准。 平时太被媳妇儿欺负了， 说谁呢？ 上了路之后，我压不住的火儿啊！ 就是容易吗？别说这事儿了，到时候人起来听见就麻烦了。 反正总体来说呀，无论是因为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可能就是突然控制不住，这会儿就爆发一下。 对， 所以呢，如果有的时候咱们了解自己在什么点有可能会爆发，就是能够有意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对， 当然也不排除3月份的这个控制不住的哈。 对，3-4月份的。 我妈就是3-4月份出生的， 是吧？ 真的控制不住， 这么多年了。 控制不住，我妈有的时候自己啊急得自己快哭了，就说我好想控制住自己。 就这么多年你做她闺女，你受得了吗？ 我这么多年一直就发现我脾气挺好的，原来是因为有一个3-4月份出生的妈 磨练的，是吗？ 对，就是因为她永远比你先火。你没机会生气，火了之后呢，我又比较爱面子，我觉得哦，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能怎么办？我还得帮她消火， 就是忍一忍，把这事儿给她抹过去。 对，所以我就发现呢，为什么经常分手的原因就是终于找人散散我的火了。 我替你的前任们表示同情。 对，我其实也同情他。 咱还是说回来咱们的这个话题哈，咱也说一说，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特别的了解。那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火， 会发脾气，您又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脾气？当然了，也可以夸一夸您身边好脾气的朋友。 没错，大勺勺就说了，我起床气特重，点火就着啊。不过解决办法呢，就是谁也别招我啊，我自己醒一会儿就好了。 哦，醒一会儿。 哎，我跟你说，英语这句话特别好，我最近研究了一下。 怎么说？ 叫 leave me alone 这个话， 就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就是对，其实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意思？让我待会儿，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传统中文里面的表达方式， 哦、 对吧？就咱们生活中很少说， 对对对，它有点倒装的感觉， 对吧？他们说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就哎呀，这个是学英语之后才会用到的这句话。但现在我发现这句话特别好， 那为什么？ 你看字面的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让他一个人孤独的就在那旮旯。对 对， 所以说我不要惹你，好，你就在这个小圈里自己待一会儿，我觉得特别好。这说明了就是西方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就与其我劝你什么什么的，我不干涉你，我就让你自己冷静。 对， 是吧？这是他们的一个方式。 有的时候就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越帮越忙。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身边的亲人啊、好朋友就，我怎么能不管他呢？ 对，我就得劝他呀， 我劝劝你，你 必须得拉住了你。 我记得小时候，但凡邻居叔叔阿姨一吵架，我一堆邻是吧？其他邻居就去把这个媳妇儿被大妈们拉走。男同志就被其他几个哥几个拉走喝酒去了， 对， 然后说别理他，就两边就是这样聊， 互相就对峙起来了， 对吧、 啊、 以前好多上80年代的电影其实都有这样的生活场景、但其实就西方人的思维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不干涉，就是让你一个人待会儿。 对，当然了，我觉得吧，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说，那你也得分情况，确实 分情况， 分情况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依依就说了，昨天呢参与到了读书的微博，就近期相关的事件还讨论了一下这个情绪管理这个老话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老话题，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哈。什么时候咱们都得聊一聊，看了很多热点热论，有名人名言，也有市井的杂谈，我就在想，其实理智包括自律自控与我们的学识啊、背景啊、经历啊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缺一不可吧。哎，对，您说的特别的对，这是一个人的综合的自身修养的完整的体现。 嗯，没错。其实我记得有一本书说特别好，说那个成功学的关键是什么呢？是能控制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对， 因为自己的情绪相当于就是自己的性格，就你性格如果能被自己控制住那么一丢丢，你相当于改变了自己常年形成的性格的一丢丢，这很艰难的。 当然，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您可能因为通过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可能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哇，明天我就中个500万。 我自己的办法其实真的就是这个、我有时候有特别想生气的时候，我就告诫自己，我这个时候正常我要爆发了，但是如果我不爆发，我可能命运就不一样。我真的就是这么告诉你、 这就是其实一个情绪管理的方法，就是自我暗示、我也有类似的，就是我原来年轻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像路怒症的时候，但是现在很多很多，比如说外界刺激到我的时候，我想要发火想要飙两句的时候，我就会马上也是自我暗示，就告诉自己，高林，你先慢下来，你先慢下来，你先停止做任何的事情，你先冷静一下，你先等3分钟。 哇，你太理智了。 真的，我现在就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然后等到我自己哎冷静下来，我比如说我看一下手机，我刷个微博，我看一下我那个购物车，或者看一下我最近 购物车里还没有清空，我还得好好赚钱。 其实就是一个思维的转移。 但是你最牛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你还能有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真是 这个很牛。 经常是比如说路上很多的车现在都是狂挤狂加，因为车面路面上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原来我一定要顶回去，就说他别我一下，我一定要超过去，我再别他一下。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性子真的是这样，我至少开车的时候是这样，平时可能人际交往当中还好，但是现在他别我一下，我踩一脚刹车得了。我当时就想，好，冷静，好，这事儿过去了，我踩了一脚，我避免了一个可能出现的交通事故，我就这么一安慰自己，哎，这事儿过去了。 哦，那你真的能情绪管理很好。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不是说您谁别您一下，您就吃了多大亏了，您就丢了2000块钱了，根本没有。您就想想，您这车可能还没蹭着，您得省多少麻烦，少花钱了，少耽误时间了，对不对？多好的一件事。 我特别能理解你，你们90月份出生的人就是能控制自己，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爸就是90月份的， 哦， 因为他有一个我妈这种3、4月份人的太太。 我姐就是三四月份生人。我要再说说她，她真的是暴脾气，跟咱跟妈妈跟你妈一样一样的，无时无刻，而且她不分人，她跟 控制不了， 她跟外人也是，跟家里人，甚至跟我父母跟爸妈一样一样的。 我有时候问我爸，我说你是怎么能对着我妈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呢？我爸说，嗨，这不是习惯了吗？ 老爷子也不容易啊。 你别说，就是对，据说啊，能控制住三四月份的，好像就九十月份是有办法的。 哦，真的呀？ 啊、哦，你看你姐相对不怎么会跟你正面冲突吧？ 因为我从来不理她，她爱发火发火。 我爸就是这么干的。 找到了规律，所以三四月份的最好找我们九十月份的，当然一定是九月底十月中旬以前的。 哎，对，哎，小绝尘就说了，我先签个到，这段时间太多，最近没怎么冒泡，我朋友都说能让我发脾气的人得多讨厌啊！我以前不高兴就打 CS， 现在钓鱼去，不过呢也没啥可气的哈，不琢磨不入心。就是不走心， 钓鱼多磨人，多磨人的这个性子呀。 对，就锻炼性格。嗯，我反正最近吧，就发现性格比以前要好一点。 开白色车开的吗？ 不对，不光是白色，打了打王者荣耀。 哦。 因为我啊，我打射手，你可能不玩游戏， 我不玩游戏不懂。 我当时是为了做节目，做手机测评哈，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我才玩的游戏。 哎呀，这光辉的外这个光环， 绝不是为了沉迷、嗯。但是通过打那个，因为我选了，因为我这人外貌协会嘛、嗯，我就挑了一个特别帅的狄仁杰来当我的角色、所以狄仁杰是个射手，然后一般射手命特别脆，特别容易死， 就是血少是吗？ 对，然后呢、队友就觉得我特别容易死，老说我扯后腿，刚开始他们骂我的时候我就骂回去，然后呢我就有的时候听着小底经常在后边剪节目，不是特别晚回家吗、他经常那打打的，我听不见我的队友的呼声了，然后他在那儿也跟队友在骂，然后你看小底每天笑呵呵的，我在上面骂、 不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那什么，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游戏打起来那么的就是那么关键的时候，他还会再打字骂回去，然后我特别 不理解，这不是扯后腿呢吗？ 啊，我也是 耽误时间啊！ 我那正在拨着方向盘，正在出子弹的时候，有人骂我，我立刻拿出字来，我开始打，因为我级别不够，我还不能换小喇叭，不能把这个字转成语音，所以呢，我还得挨个打进去骂回去。后来突然我就性格变好了，有一天人家在那里面就骂我说：“这个狄仁杰怎么这么差？”我说：“哎，就是我。”还有人过去骂，就好多人骂我说。这个狄仁杰是不是不会玩？我说对了。 其实这样的一方面是磨自己的性子， 气死他。 对，二一个就是气死他。哎呀，一箭双雕啊，又学一招了。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一说您自己在哪一刻容易发脾气，您又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坏脾气的，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好脾气的哪些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体育消息吧。首先来说说中国的游泳军团。 嗯， 11月2号到4号，2018国际泳联短池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揭幕了。作为12月中旬杭州短池游泳世界锦标赛的前哨战，中国游泳队呢将出几乎全部的这个主力队员参加北京站比赛。那么在参赛名单当中呢，除了正在海外进行训练的孙杨和需要调整状态的王简嘉禾之外，那么此前征战了雅加达亚运会的国家队成员将会悉数出战，而很久没有露面的这个奥运会冠军叶诗文也将复出了，将与包括霍思祖、舍斯特伦等在内的世界顶尖级的高手呢同池竞技。水立方呢将迎来本年度在北京举行的最高水平的游泳盛会，加油了、朋友们啊！ 咱们再了解一下男子全能对决，同比分比较是屈居亚军，肖若腾展现实力不遗憾，具体怎么回事呢？在多哈体操世锦赛日前结束了男子个人全能的争夺，中国队的肖若腾虽然总分与俄罗斯的这个达拉洛扬同为87.598分，但是在完成分上他不如对手，如此情况下呢，按照规则呢，肖若腾只能屈居亚军了。对于这个结果，肖若腾表示有点遗憾，但是已经给自己一个交代了，而且表达 他自己可以接受这个结果，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嗯，是的。那么肖若腾呢，在去年单项世锦赛的时候已经是崭露头角，今年他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锦赛。那么在此前的男团比赛当中呢，肖若腾也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经过几天的调整呢，也逐渐平复了心绪，也在比赛当中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啦。 咱们再了解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啊，高磊简直是网球迷，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018年赛季的温网，就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啊，期间德约科维奇的世界排名还是在第21位的。此后呢，他却上演了状态的大爆发。自从从上海的 ATP 大师赛夺冠重返世界第二后，德约科维奇距离榜首的位置的与这个排名榜首的纳达尔，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哎呦， 随着纳达尔宣布因伤退赛巴黎大师赛。德约科维奇重返男子网球排行榜榜首位置， 对，厉害了。那么今年赛季呢，原本看起来不属于小德，赛季初呢，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夺得冠军的费德勒是如日中天，之后进入到法网和温网赛季，纳达尔的完美发挥让他的世界头名位置越发的稳固。而温网期间，小德的世界排名只有第21位，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小德获得了28场胜利，那么从第21位狂飙到了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了2000年的萨芬之后又一位在同一个赛季把排名从20开外的排名提升到第一的选手。那么接下来小德有望在巴黎和伦敦的年终总决赛继续发挥，夺取年终第一的荣誉。我的小德又回来了。 德约科维奇简直是很多的中国网球迷的偶像哈。 当然了，人长得帅，球技又好，球品又好，又深受世界球迷的喜爱。 原来你们都是这一挂的。 那你是哪一挂？ 我是张德培那一挂。 对对对对，你已经说过好几次。 头屑全没了。 现在你不用担心了，现在连头发都没了。 我其实还曾经那个搜索了一下，他老婆好像跟我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当时就感慨呀、啊，差别怎么这么大呀、 就是！当年没留过微信呢。 这微信发明的太晚了。 来，用这首歌曲燃烧一下你吧。 Coming for you, you're gonna feel me like the summer, like the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ing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人家烤着吃就说了，我也三月份的人呀，你别这么说，我脾气可好了。 三月初的吧？ 对，三月还得分，大概是3月22号以后。我说的是不是太清楚了？ 我妈是3月21号出生的，所以她是引领了那个时期的第一天。啊 哦，就是他其实还是挺浪漫的一个人，是吧？ 不 不浪漫， 他只有一个浪漫的内心，但表达出来的全是三月后期的表达。 再来看看别的朋友， 哎呦，比如说这个郭小果儿，他就说了，我脾气不好的时候，我就找点好吃的来化解郁闷。 挺好挺好， 我觉得您这个郁闷好化解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郁闷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不开心，你可以有时间就是去买点吃的平复，但是坏脾气来的时候你可能是控制不住的那种。 对，就是有点就跟那个喝酒或者什么的上头， 是爆发 一下就冲出来了。 对，爆发型的。 如果能在那样的紧急关头控制好自己，我觉得我太佩服这个人了， 太佩服了， 所以我特别佩服我自己。 哎，真的，高磊脾气一直很好的，从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那大概是2年前吧。 按我妈的话讲，你瞧你这怂样，就是三脚踹不出一屁。 哎，我妈以前就是，我妈和我爸以前小的时候特意找我谈过一次话啊。他们俩吧，就是 干嘛呀？ 我爸当年的工作单位是在一个小三层，就是那种没有正经那么三层那么高，是一个小三层。然后他的同事跟他在一个办公室，每天在一个三层那个窗户里，就看着我背着包从学校走到我爸单位食堂去吃饭。每天中午他同事都能看见我背着包走过来， 这不挺好的吗？ 一路上经常被同学们踢一下打一下，一路被欺负过来的。然后我爸的同事就气得不行， 就看不下去了 啊，就跟我爸说，就说你看谁家孩子谁家孩子，而且那些孩子可能都是我爸他们一个单位的其他人的孩子。然后就说你看这谁家谁家的，还有什么基建处的谁谁谁孩子欺负你们家闺女了，还有那个保卫处的谁谁谁欺负你家闺女了，都来告状。然后我爸就回家跟我妈说，你看怎么办。我妈我爸特意想了办法，晚上还跟我讲，说的珊珊你别那么窝囊， 对，你别那么怂啊，你人家打你你也打回去啊。 然后呢，我后来发现我妈说我了，我并没有打回去。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妈今天有人欺负你没有，我说没有呢妈妈，没有人欺负。然后我妈说有一次气得我，你那个裤子上有个大脚印，你还跟我说 没 有啊 妈 妈。 咱妈是不是当时就想冲出去、 对，我妈这个三月底出生的人。 只能说你随了爸爸了。得嘞，最后一点时间咱们了解一组文化快讯。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前天晚上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开幕了。展演呢汇聚了大运河沿岸8个省市的20台精品的剧目，涵盖了戏曲、话剧、舞台、音乐会、儿童剧等类别。那么这次展演呢为期40天的时间，将持续到12月10号。 11月份的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演出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潮，柏林音乐厅的管弦乐团，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将会相继亮相，带来了难得一见的柏林音乐盛会。据说这个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还有巴罗姆·伊姆等等这些，还有包括我们熟悉的钢琴家郎朗啊、小提琴家宁峰，都会在纯粹古典的舞台上与观众见面。 这快到年底了，很多的这个演出呢是蜂拥而至。哎，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近日在国家大剧院开幕了。那么今天来自全国9所院校的师生将各自带来一台优秀剧目。那么其中呢，中国传媒大学带来的话剧《安提戈涅 Remix》，北京舞蹈学院的民族舞剧《尘埃落定》，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音之韵之四》协奏与交响音乐会已经是圆满落幕。 来了解一下音乐剧方面的消息，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日前已经开始，一到18号一直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一共22场演出。这《芝加哥》已经有22年的连演记录了，是百老汇演出史上演出时间最长的复排版音乐剧。这次演出的是《芝加哥》在阔别14年后再度亮相京城。14年前我看过， 哦，是吗？ 我记得是在保利。 哦，印象深刻哈。 那时候还小。上中学吧， 14年前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音乐剧第一波进入到这个国内，进入到甚至应该说是北京的舞台， 而且那会儿第一次就是怎么说井喷式的爆发。 我记得好像最印象深刻的是，应该是2003年的10月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相约北京那时候，

有， 就有个别的人就不好说是什么， 就他说话就是绵里藏针， 对，他一下直中要害， 而且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旁边还有几个比如同事或者是关系近的一些朋友，其实他们都了解到他说的这个绵里藏针，他没有明挑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情况，但就知道明明说的是你，但是他又不说明，就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把我的火也给勾起来。 哦，你是这种情况， 真的是， 就是那种就各种云里雾里的暗示呗，对吧？ 对， 就已经很清楚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我就是会碰到一些克星，就是一句话就能给我点到我的要穴。嗯，就能给我气火，就是我的，比如我的前男友就有这个本事。 那他还是很了解你，只能这么说，是不是？ 只能说他刻薄，我觉得。 哦，对，有的人说话是特别的刻薄。 你知道，其实真的啊，就是我从实习开始那会儿，您像何姐也是三月底出生的人，所以我一直担心他跟我妈是一类的性格。但是我就我们的同事，他一直就跟我说的珊珊就是一直教育我说，女孩子一定不能刻薄。 嗯， 那女孩说话就是，你要让人觉得哎呦怎么那么难受，心里被戳了一下，就大家都不舒服。 对， 他说还是随和然后包容一些，所以我其实一直在告诫自己，他不要说刻薄的话，不要说伤人心的话。所以但是你知道吗，由于我常年是这么做的，我已经忘了就是这种话是什么样了，包括咱们周围也没有这样刻薄的人， 所以偶尔碰到这样的人， 碰了一声咣当就能直中我的要害，然后就我这种脾气这么好的人，我就可以一分钟夺命哭出来。因为我有的时候 我以为你会一秒钟之内直接怼回去。 我不会不会，我真的从小我妈也没有教过我，然后同事也没有教过我怎么怼回去，因为我接受到的讯息全都是宽容一点，不要对人刻薄，不要对人说难听的话，不要伤人心，我学的都是这个。然后你就会发现恨呐，自己嘴笨。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每次飙哭出来的时候都是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回话。 你这个你得再想一个方法，我觉得你这太委屈自己了。有的时候经常这种情绪其实你哭出来是看似是一种释放，但是其实这口气还是憋在了心里头。 没事，自从成为了前任之后一切都变得特别美好了，世界都变平和。 那就让它永远过去吧。对，但是呢其实我来讲呢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我还真的很少，因为我比较的自我封闭，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我比较懒。我出去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接触到外边更多的陌生人的机会也比较少， 身边所有人十年以上的。 对，所以像你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我几乎没有遇到过， 基本上已经身边的人是大浪淘沙，淘的差不多都是同类的比较多。 是是是。 哎，比如刚才这个说了花生米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多人怎么都冒出来， 怎么了？ 好像都对这个花生米感兴趣。刚才有那个有一个小就说了，微波炉种花生米好使。 哦，真的真的， 你看好 使，大家都使过哈哈。 还有这个1970就说了，用干净的毛巾之类的，就是温湿后把这个花生米蘸湿搓揉之后花生干净了。牛金生老师节目说的， 对对对，昨天说的。先啊，因为你啊这个刚买来的这个花生米带皮儿，你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脏东西，你用蘸湿的这个毛巾呢等于是把它先清洗了一遍然后再做哈。再来看看糖豆说了，脾气不好真的跟几月份出生有关系吗？你看啊，9月份出生，老公说我跟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而且是越烧越旺。9月份，那应该就是9月22号之前的。 对，就是我们8月20几号之后的。 他们那些人嘛，我这样说是不是又打击一大片啊？反正我知道，就这类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从来不挑自己的毛病，而且他会挑对方的毛病，他会数落对方，他会指使对方。哎，那个珊珊，你给我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干那个去。但是你干完了以后，他又重新会再二轮说，哎，你这干的不好，你给我继续干这个、干这个、干这个。 所以说他们挑剔原来是挑别人。 对，等于是他会一轮一轮的不停的挑剔你，然后你想反驳的时候他马上用挑剔的目光和话语在堵住你，所以你没有反驳的机会。 那还蛮刻薄的。 所以很多人很怕九月份生人啊。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对，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真的就这样， 就跟机关枪一样，嘟嘟嘟嘟给你堵住，你让你没有回嘴和回力的机会。 我那个闺蜜长得特别的漂亮，我记得其实她还比我大好几岁，但她跟我玩的特别好。后来她 他有一次跟我聊，就说虽然我比他小好几岁，但是我脾气好，所以他特别喜欢跟我在一起。你知道他脾气暴到什么份上吗？他也是九月份生的一个女孩，他在朝阳门上班，咱们单位在建国门。他有时候说珊珊，咱们晚上吃一个饭，这样吧，我先如果咱俩看谁好打车，先打上，接上对方，就差一站嘛。 对对对， 我一想行。经常他说哎，我已经打着车了，你就在单位门口等着我吧，我接上你，咱俩再去哪儿去。 挺好。 结果我每次他说我已经在出租车上了，你出门就行了。我出去之后他一定要么一个人站在路边，要不然就是他从出租车上下来。总之我们俩每次还要重新再打一辆车。 为什么？ 因为把出租车司机已经气急了，人家把他说你下去吧。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一起打了一次车，我才明白为什么把司机气着了。 他飙成什么 样？有一次他直接就上了车之后跟师傅说，师傅我去什么什么饭馆。师傅说啊，什么什么饭馆，这在哪儿？这你都不知道吗？ 哦，就横着出来了， 啊，就这你都不知道， 那怪不得司机得飙呢。 你像一般师傅都是北京司机师傅， 对呀，啊。 哎呦，那您老您下去吧，您 对我拉不了您这 个，拉不了 您找那个认识的人去吧。 他直接说饭馆名，而且他经常说的还是那种带好几个分店的饭馆名。 或者是犄角旮旯的那个小店， 比如说好多年前有一个饭馆叫孔乙己嘛， 有，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啊， 一打车我去孔乙己，师傅说哪个呀？哪个您不知道吗？就最近那个。哦，师傅，您下去吧。真的给人气的。 就他说话其实就有点就像我妈说的横着出来，你不知道他这话是到底是真跟你是生气呀，啊，是挤的你呀，啊，还是他说话。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说话的方式，从小受到的教育，他就是这么说。 这就 不能怪他， 这就是不包容， 不包容， 有点刻薄， 对对。 但是由于那时候他比我大，我也不好挑理嘛，所以，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哦，你刚才一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三四月份的人脾气不好，现在看来就是九月份的人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 这不是九月份的 挑剔， 之前很多的朋友 挑别人 诟病嘛，就是九月份不敢接触嘛，不敢找这样的朋友嘛， 哦， 不敢跟这样的朋友接。我说完了以后会不会打击一大片？ 不会的。比如说咱们说点别的，一丈魔就说 说什么了？ 说苗山你刚才说的英语单词儿，咱北京有类似的话，就我刚才说 leave me alone 那个事儿，然后他就说北京话就是甭理他，扫着他，就是等于 leave me alone。 对对对，是这意思。 扫着他， 扫着他啊！对对对，哪儿凉哪儿待会儿去 啊！ 这话也有点这意思，是不是哈？ 北冥有鱼烤着吃，就说我也三月份的人啊，可我脾气好啊。您可能三月初的吧？ 对对对对对， 三月初脾气是不错的， 爱浪漫的。 对， 但是双面性比较强，就有的时候会忽好忽坏，忽热忽冷。 对你好的时候特别好，对你不好的时候转身开门就走。 对对对，然后你比如说有的人比较矜持，说哎他怎么还不来啊？你可千万别等，他有时候一撂撂你半年。 是吗？ 对，他就是不管你， 千万别等。 就是说你有想什么跟他说的，你赶紧跟他说，要不然他也，我告诉你，这种人他能拉下脸来。 一丈魔就说了，刚才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三四月份出生的那个人啊，和你刚才说九月份的人，他们特别合拍。 哦，真的呀， 好像是 这两类人。我的天呀，谁能管得了谁呀？ 说他们是在这个星图上是对着的，所以他们是最不一样的两种人，所以他们会非常容易被对方吸引。 哦， 因为完全不同嘛， 反而身上的这些不好的特质就被磨掉了。 我 有可能 这个我们看吧。 还真没有遇到这样的一对儿。 啊哈，艾可是我的就说了，我平时也不咋发脾气，我就是喜欢吐槽，尤其是看电影的时候吐槽电影人物的性格特搞笑。但是呢，我和王老师一起的时候我会 hold 不住他，特别愧疚，明明是喜欢他的。嗨，王老师是您的爱人呗。 对呀， 哎，这点我有同感，我也喜欢吐槽电影。我经常上我豆瓣上去写骂电影。 我经常是一边看电影一边跟我们家那位就唠叨，我说这什么呀，这造型，这演员太使劲了吧，你看。还有就是这道具啊，布景啊，五毛钱的特效啊。 你知道我想说一个人生巅峰的事儿啊，就是说吐槽这个事儿。有一次演艺青年会请了一个导演，就是郭富城当年演的那个叫什么片来了，就他演一法官，当时得了好多大奖呢。 这 孙红雷， 然后怎么着？ 那个主演那电影，当时就说难得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能够有这种闪回的拍摄手法，很少见。当时那个电影一片好声，叫好声。但是我看完了之后，有一天正好我在就是咱们直播间外边跟人聊天，我说这个电影那天我看了，我很失望，这个故事是不合理的。然后当天晚上演艺青会请了导演和主创人员来做节目。然后我正在聊，他们进来了，然后导演就听见了，他就问我，就说你觉得这电影拍得不好吗？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导演。后来我说对，不好。他说你觉得哪不好？我说你这剧本有硬伤。然后他就坐下了， 聊聊呗， 你知道吗？ 别人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哇，你看导演、主创人员要听听你的意见， 对， 但我能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迸发出来的怒火、 杀气， 因为那是他孩子呀，那个电影。他说哪里有硬伤，我说这个故事说不通，我说我这人看电影很挑剔，说实话你要说你的那些拍摄手法我确实觉得很先进，可以打九分九点五分、但是我觉得一个电影之本是故事，如果故事不合理的话，我说我不能理解， 这就是硬伤嘛， 对吧、因为正常的主人公正常人的反应遇见这样事儿的时候他会 ABC 这么做，而你非要说 D， 我说这就不合理的无稽、他说好，我的助理电话你留一下那个过两天有一个什么什么会，欢迎你来听一听 哦，就是分享会讨论会， 对， 对吧， 他就说你那次听一听我们每个人是怎么处理这个的。后来我就当时跟他说，我说不用了，我说我不用听你解释，电影对观众来说就是一遍，我接收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如果我接收到的哪怕是错误的我可能没理解，那也只能说你拍摄的不够清晰，没让我理解。哎，导演气疯了 这期节目是不是当时就做不下去的感觉是当时谁值班，朱红是吗？ 朱红第二天说我了，说你别再开直播前刺激他，你应该等我直播完后你拉着他是吧 天呀、所以哎，我觉得其实也是对的，对，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特别爽， 对，就是说你这一电影就是一遍的，如果我第一遍没有去清晰的捕捉到呢，只能说你的导演手法或者演员的表演有欠妥当之处。 对啊， 对， 因为我觉得你不能要求所有的观众是以一个专业的电影人的水平来接受的， 其实我觉得导演应该大度一点嘛，你这个电影你一播放几亿人都在看、 他应该高兴在于第一轮才上映你就去看了，你就支持我的票房。 对呀、好好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说一说哈，你曾经什么时候会发脾气，你又是如何来控制的，以及你身边那些好脾气的朋友。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这个旅游快讯哈。首先来说说公园的事儿。 好， 今年全市绿化隔离地区呢，计划建设公园18处，增绿近万亩。目前呢，已经有2处公园建设完成了。那么，其余16处公园呢，已经是完成了前期的立项手续，全面进入试工阶段。 好，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前两天那个热议的新闻啊，高铁霸座姐最近传出来她进黑名单了， 是 怎么回事呢？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1号发布的10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是219人，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严重失信人是5人，霸座姐周某某被列入黑名单，将限制乘坐所有的火车级别。 公示的严重失信人当中啊，铁路总公司提供了214人，主要是涉及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是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无票乘车、越站洗乘车且拒不补票，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的这个秩序，而且危及了铁路安全，造成了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那么将限制乘坐所有的火车级别。 哎，大快人心啊，其实对不对？ 对， 我觉得您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无论火车呀、飞机呀，还有公共汽车的时候，真的还是这句话，千万别影响到别人。 那当然了。 对吧， 我们发脾气之前也要想到这一点才好哈。 您嚷嚷的时候也是吵着人家了， 对呀， 吓死宝宝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红叶节啊，警方打扒窃，2个团伙6人落网。 2018年香山红叶节开幕以来呢，重点日的景区人流量激增，海淀警方新增派了警力在园内园外巡逻，北京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也会同了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和香山派出所，对香山公园植物园开展了打扒行动。截至昨天上午，已经打掉2个扒窃团伙。 抓获了6名盗窃嫌疑人， 厉害了。那么警方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务必保管好您自身的财物，手机也不要放在衣服外兜一些明显的位置，而是要放在内兜或者是手里面拿着。那么随身的背包呢，尽量是背在胸前，避免被盗。如果发现被盗，请及时报警。 对，另外其实还是提醒一句，就看红叶不光是香山哈，咱们也别都挤在一个地儿， 扎堆也不行，好多地儿都可以。 我上礼拜从那条路路过 啊， 高速路 香泉路 台大，对， 哦，进不去， 进不去。 你看看旁边的，像那个八大处公园，像这个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对， 什么百望山 都可以， 都可以。您再远点的怀柔的，像红螺寺啊什么的，这些公园里边都有。 红叶都封了，真的。 再不去，我觉得就该 你没听出来。 对对对，是红叶都封了，因为什么呢？人多。 我觉得您非要去，您就还是公共交通吧，真的哈，咱省点时间。 嗯， 来了解一下西城52处不可移动文物明年全腾退。西城区近日成立了遗产活化城市联盟，区文委就透露，西城区今年呢将会启动52处不可移动的文物腾退工作，明年上半年呢进入到腾退的收尾阶段。腾退完成后，52处文物将会以教育基地、博物馆、城市会客厅等各种面目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嗯，是。那么截止到本周呢，西城“十三五”计划当中第二批文物腾退项目的14处不可移动文物呢，已经有11处完全腾空，包括哪儿呢？京报馆、武道庙等等。那么剩下的3处呢，是惠贤堂、真武庙、永兴庵，都是只剩下一户就能完成腾退了。那么今年呢，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申遗的保护工作，西城在“十三五”计划当中新增了真武庙、福德庵等5处腾退的项目，腾退项目的总数由47处增加到了52处，同时呢，将原定于2019年启动的任务合并到了今年年底之前呢，西城52处不可移动文物的腾退将全部启动，并力争在明年收尾。 哎呦，到时候又很新增了很多好去处哈， 嗯， 文化景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送您一首歌，稍后呢我们分享大家发来的一些关于脾气的话题。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情分开后久久都无法平静，想和你背着包环球旅行，想和你寻找蓝色瀑布，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迎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吸引，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 Girl 要怎么样的表白，两件小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海。 3, 2, 1, Hey baby baby baby girl，骄傲遇见你的自信，瞬间垮掉，失去了我自己， 像偶像剧的剧情，在大部分的场景 淋着瓢泼大雨做疯狂的事情，也许已经不流行创意，也没多新意， 可我的这颗真心 是喜欢你。要怎么样的表白，能减少几率失败，还可以牵着手看。